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那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，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。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知道我，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。闪光的就是我。